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0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作让他们作。风楼城说的这些，风夫人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。当初风楼城把潘明月带回风家，也没有怎么解释。不过那时候余党没有打击完，风楼城自然不可能大肆宣告潘明月的身份，以至于当初风夫人怀疑过潘明月是她的私生女，所以风夫人之前才会对潘明月说出那番话。她眼中的潘明月至少是受了风楼城的恩惠，受了风家的恩惠的。风夫人张了张嘴，看向走到前面的风楼城。 可当初若不是你收养了他，他也没今天。 风楼城还在想其他事情，听到风夫人的话，他停下来看了风夫人一眼，也不掩饰了。 那是我争取到的机会，当初魏大师都等着收养他，还想把他带到京城，我这才有机会，不然哪里轮得到我呀。 风楼城这话也是往夸张里讲的，他当时把潘明月带回来完全是因为想保护他，在云城没有比他更适合照顾潘明月的人了。不过魏大师那件事也是真的，潘明月跟秦冉的关系魏大师也看在眼里，若他把潘明月带到了京城，那秦冉肯定也会跟着他去京城，更加近水楼台。可因为种种原因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秦冉跟潘明月都心系陈淑兰，所以魏大师没有成功。却没想他这句话给风夫人带来了多大的震撼。他往后倒退了一步，手扶着门框，眼神没有焦距地看着前方。他是真的以为当初潘明月是风楼城发善心捡回来的一个孤女，谁知道真相是这样。甚至于风楼城来京城后的大部分业绩都要归属潘明月。风夫人脑子嗡嗡直响，不断地在想她刚刚同潘明月说的话，心中一种惊恐油然而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她是不是得罪潘明月了？之前风楼城出事，潘明月还不顾一切地帮忙，她刚刚却跟潘明月说了那样的话。风夫人已经完全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风楼城也没有继续管他，没有注意到风夫人脸上的异样，因为他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。他拿出来看了一下，是罗谦的电话。 冯院，潘组长还在你那儿吗？他电话打不通，打了好几个了，好像没人接，我准备去看看狗子。 风楼城愣了一下。 他刚刚才走，电话打不通。 潘明月不是跟宋丽婷在一起吗？ 那我再试试。 罗谦挂断电话。风楼城想想，不对，他认识那几个人这么多年，除了秦冉，还没有人不接电话的。他想了想，又折身吩咐司机开车追了上去。 爸，你干嘛？ 风慈还有话要问风楼城，见他上车也追了上去。五分钟后，他们在路口看到了宋丽婷跟潘明月的车，车上已经没有了人。这边是别墅单独的大道，很宽敞，也没有行人，不过路口有摄像头。风慈一看到空无一人的车子，面色大变。 爸。 风楼城比较冷静，他拿起手机打了两个电话，第一个给郝队打过去了，第二个是打给陆兆颖的，但是陆兆颖的手机没有通话成功，秦冉在国外不好联系，他又转而打给了何景星。打完电话后，他又打给保安室那边调监控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 林景轩跟阮浩听到消息20分钟后就赶了过来，风楼城跟郝队也到了，他们正在调监控， 但是路口的监控在这之前就被人先一步黑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涉及到潘明月，郝队也紧张，他已经让技术人员查到了周边的监控，好在近距离的监控有四个没有被黑，他们直接锁定了两条路线，兵分两路前去寻找。风楼城跟风慈都跟了上去，林景轩跟阮浩相互看了一眼，也跟着上了其中一辆面包车。面包车上，阮浩坐在技术人员身边，看着他电脑上的红点，还有旁边小屏幕上的代码一串串闪过，他心里惊讶又不敢打扰。他跟林景轩都是搞电脑开发这些的，他们会编程，虽然不会黑客技术，但是他们了解黑客这个行业，这技术人员在他们了解的人中都是非常顶级的，所有的代码跟木马畅通到不行。阮浩同身边的林景轩说话， 他们能找到潘明月吧？ 林景轩摇摇头，风慈则是认真地听着郝队跟其他人对讲机的话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。就是这时候，技术人员电脑中心忽然出现一个红色的感叹号，阮浩眼睛一斜就看到了，他猛地跳起来，头撞到了车顶。 被敌方攻击了。 然而他尖叫完才发现，那个技术人员看起来很淡定，甚至还露出了笑容。阮浩还没有反应过来，电脑的感叹号忽然变成了视频。 左边是他们的路线，跟紧这条路。 屏幕上出现一张年轻的侧脸，对方耳朵上塞着耳机，看背后似乎是一个决斗场，声音清冷。听这声音，阮浩去看了一下视频，左边是一个移动的红点。说完视频就被他挂断了。技术人员惊喜地抬头看向副驾驶的郝队。 郝队，秦小姐在潘小姐身上装了定位。 郝队也松了一口气，他目不转睛地看向头顶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。 作，让他们作，这是不要命了，肯尼斯他都不敢这么对付明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